四大天王才刚刚开始崛起， 书卷气的张雨生稚气未脱，嗓音嘹亮，爷爷家老房子的窗口 有人哼着听不懂的李宗盛， 张国荣踩着红色高跟鞋妖艳迷离， 窦唯在红馆吹着长笛惊艳了时光， 楼上的摇滚青年在泥哇啦的歌声里呐喊时， 睡在我上铺的兄弟在阳台上吹口哨， 世纪末文艺青年的自行车从巷子口叮铃铃而来， 一袭白裙的女友还不知道 Lady Gaga 是何方神圣， 当时的流行曲 是现在的老情歌， 最美时光。 最美时光，今天我们在一首歌里去听听那些歌里的真真假假。这个唱歌的人多年来他唯一不变的发型就是光头，其实他作为演员的角色更令人熟悉，所以常常会以为他只是因为拍了这部电视剧恰巧玩票型的唱了唱歌，但是实际上他当年正是以歌手的身份出道。他参加了 TVB 的新秀歌唱大赛，入行第八年的时候终于有了自己的第一张个人专辑，叫做真真假假。对，这个唱歌的人就叫张伟健。在1993年的时候他接拍了12部电影，那个时候因为他接的戏实在是太多，曝光率非常的频繁，再加上接的呢又是一些无聊的搞笑片，所以唱片呢也不太讨歌迷的欢心，他的声势渐渐的滑落，没有人再找他拍戏出唱片，所以他一狠下心把自己的大房子卖掉，接连推出了3张国语唱片，而这使他获得了10大偶像票选的第8名。这首歌伴随了很多人的暑假，那个时候的 TVB 剧是极致的走红，日月神剑的主题曲真真假假。 恋爱总有幻觉，恋爱总有假。

方廷伟是当年的玉女歌手，如今同类型的歌手你可以看到刁蛮的公主、古怪的精灵、老练的爱情高手，但是像这样的孟庭苇却再也找不到了。她那份女人独有的天真和温柔的天分似乎已经成为绝版。接下来的这首歌一听前奏，你就会看到一个90年代的侠女衣袂翩翩的走来，她叫叶倩文。叶倩文从出道开始就是一个成熟女人的样子，她不会像孟庭苇这样的女生似的问是真的还是假的，她只会把江湖恩怨写进一字一句当中，然后告诉你就这样真心真意过一生。